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米克曼宁和布里塔格兰斯特伦，是由金波老爷爷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猫头鹰喔喔呼。 这天晚上，风呼呼地吹着，雨哗啦哗啦地下着，有一只猫头鹰迷路了。它长了一只像猫一样的大脸，可是身体圆圆胖胖的，却是一只大鸟。它走啊走啊，在风里雨里很难过。最后，它来到了一个村子，走进了一个农民的院子。 哎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现在怎么这么冷？哎，那儿好像有座小房子，让我进去看看吧。 在风里雨里，猫头鹰又冷又孤单，就钻进了一个小房子。原来这是这家养的公鸡母鸡们住的鸡窝。 哦， 鸡窝棚里有两个架子，架子上睡满了母鸡和公鸡。窝棚里又暖和又舒服，猫头鹰躲进了两只母鸡的中间，跟它们挤在一起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猫头鹰听到一阵叫声，然后突然觉得挤呀挤呀，啄呀啄呀啄呀，就醒了。猫头鹰看到有一只只又瘦又干巴的爪子在它旁边，还有一双双圆圆亮亮的眼睛整个包围了它。 你们是谁？你们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儿是一个母鸡公鸡窝。哦天哪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吗？ 瞧瞧，它不是母鸡， 哎，它也不是公鸡。 我们需要的是一只年轻的公鸡。这个鸡窝里很久没有公鸡了，公鸡们早都跑掉了。 哎呀，真可惜，我们可以让它试一试，让它装作一只公鸡，怎么样？ 我们需要一只公鸡跟我们生蛋。真可惜，可惜它不是。 亲爱的女士们，亲爱的小姐们，亲爱的老太太们，我可做不到啊。 瞧瞧，它会像小公鸡那样啄食吗？ 那我试着。我啄到了吗？好像我满嘴都是泥巴。 母鸡们低下头，在泥土地里咚咚咚地啄着食物。猫头鹰也试着像母鸡那样去啄食，可是它的嘴一点也不适合啄食。它啄来啄去，不仅一个玉米粒儿都没啄到，还啄到了很多的泥巴。母鸡们给它的啄食打分了。 喂，它这样最多打了个零分。 零分， 零分， 零分。 又一只母鸡问， 它会像小公鸡那样刨土吗？ 我试试怎么样？是拿爪子摁在地上，插到泥里，然后使劲的往后一翻，是这样吧？是这样吧？你看，一翻。 母鸡们用它们的脚在泥土地上拼命的往后蹬， 不一会儿，噔噔噔噔噔，就刨出一个小土坑。可是猫头鹰只会在地上用爪子呱过来呱过去，呱过来呱过去。一只母鸡说， 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别呱来呱去的了。哎呀，你呱土那种声音太难听了，直接打分，零分。 又一只母鸡问， 喂，它会像小公鸡那样喔喔喔叫吗？ 我试试啊。喔喔喔喔，是这样吗？ 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喔喔喔。哎呀，太难听了，是喔喔喔。 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直接给他打分吧。你们说给他打多少分？ 零分。 零分。 零分。 零分。 哎，母鸡们考了很多个本事，可是猫头鹰都得了零分。他想要留在鸡窝里，就必须能像一只小公鸡那样。可是母鸡们现在生气了， 哎，我看他就是个笨蛋。 笨蛋，他什么都不会， 让他回去吧， 撵他走， 再见。 猫头鹰又伤心又委屈。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温暖舒适的大家庭的，我喜欢这个洒满春日阳光的小院儿。你好，太太。 这时候，一个温暖的翅膀搂住了猫头鹰。这是一只身上长着黑点点的芦花鸡，它咯咯咯地对猫头鹰说。 我来教你怎么做小公鸡吧，好吗？ 好啊，谢谢您了。 芦花鸡说到就做到，于是他开始教猫头鹰了。猫头鹰就认真地跟着他学。他们先学习怎么走正步。 哦，身体要挺直，头要抬起来。 哦，身体要挺直，头要抬起来。 先迈左脚。 哦，左。 然后迈右脚。 右。 对，一定要抬头挺胸向前看。 哎，抬头挺胸向前看。 脖子还要向前伸。 右，脖子向前伸。 一伸， 一伸，一伸。 对，这样太好了。 哦哦，谢谢，你看是这样的吗？抬头挺胸，脖子要向前，然后屁股要翘起来。 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样。 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是这样的吗？ 是的，是的。 哦，谢谢。 猫头鹰学会了走正步，接着他要学习看守鸡窝。 哦，你要站在鸡窝的门口，不能让黄鼠狼和猫咪进来。 哦，对了，说到晚上，我可是比你们任何一只鸡看得都要清楚的，因为我的眼睛跟你们不一样。 哦，你的眼睛在晚上更亮啦。 谢谢。好了，你们快去睡觉吧，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儿看守鸡窝。 猫头鹰炸起了全身的毛，哇，它做得非常棒。 不不不不不，嘿嘿，是不是很像一只威武的大公鸡呢？ 直到有一天，母鸡们对他说： 喂，我说你这个家伙，试试像大公鸡那样喔喔叫。 好的好的，我尽力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喔喔喔 喔。猫头鹰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了，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一只猫头鹰，他只会像猫头鹰那样呼呼呼呼呼呼的叫，不会像公鸡那样喔喔叫。除了那只芦花鸡以外，别的母鸡都不满意。 哎呀，难听死了。 哦，它长着两个大泡泡眼睛。 是的，小公鸡必须得学会嗷嗷。 听到了吗你？ 他只会呜呜呜，难听死了。 哎呀，你是从什么蛋里孵出来的？难道你的蛋是四方形的吗？ 他的脸简直就是个大方块。 哎呀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能够这样说话？真的让我听起来太生气了。 猫头鹰气坏了，他做了这么多的努力，现在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，可是母亲们还在批评他。他实在受不了这帮愚蠢的母鸡了，于是他大声喊： 嘿，我可是一只猫头鹰，我不是鸡。我们猫头鹰会在月光底下哦哦叫，我们不捉谷子吃，我们捉、我们捉的是老鼠。 一只母鸡突然盯着鸡窝大声叫起来： 老鼠、 老鼠老鼠，哎呀，老鼠老鼠，快跑快跑。 这一下母鸡窝里乱了起来，因为鸡窝里跑进来一只可怕的老鼠。它也许会咬死小鸡宝宝，也许会吃掉鸡蛋，也许会偷吃母鸡们的谷子粒儿。那只老鼠先是偷吃了鸡蛋，然后又去追小鸡，然后又咬开了放谷子粒儿的大口袋。母鸡们都吓得逃跑了。可是当猫头鹰听见声音以后，它先是竖起了耳朵边上的羽毛，然后亮出了锋利的爪子，飞飞，然后展开了毛乎乎的翅膀，最后它像一根箭一样悄悄地悄悄地穿过了鸡窝，然后抓住老鼠一口吃了下去。 这老鼠实在是太好吃了。 你们看，他抓住了老鼠。 他真了不起呀、 他真是太厉害了。 是的，他是我们这儿的大英雄啊。 喂，猫头鹰，你好厉害，你是怎么抓住老鼠的？ 我天生就会抓老鼠，这是我跟爸爸妈妈学的。 猫头鹰这会儿啊，骄傲地挺起胸脯，大声地叫了起来： 它是我们最棒的、独一无二的小公鸡！ 美丽的泡泡眼公鸡！ 它是我们的英雄！ 捕鼠猫头鹰！ 哎呀，母鸡们简直是崇拜死猫头鹰了。就这样，母鸡们让猫头鹰留在了鸡窝里，而且成为了他们的领头主人。从这以后，这个小院的主人经常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：一只猫头鹰走在最前面，走着正步，后面跟着一只芦花小母鸡，在后面跟着一排母鸡，然后最后跟着一群小鸡。他们大摇大摆地穿过院子。 天好黑呀！ 今天晚上有云彩，所以遮住了月亮。 那月亮为什么不能拨开云彩呢？ 可能是月亮没有手吧。 为什么不刮风呢？ 可能是因为风今天休假了吧。 那太阳呢？ 可能是因为太阳已经下班了吧。 那什么时候在上班呢？ 明天早上。 他为什么就不能半夜加班呢？ 因为没有人给他开加班费。 那月亮在这上班，但是又见不着他。 他可能去上厕所了。 躲在云后面。 是的。 看哪，下雨了。 他可能昨天晚上吃的不太好。 天哪， 怪不得之前我看了一篇报道，说现在的雨是酸雨。 这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 你说，这个月亮的上班时间跟太阳是一样的吗？ 好像是正相反的。月亮上班的时候，太阳下班；太阳上班的时候，月亮下班。 为什么有的时候早上我们看到的是又有月亮又有太阳呢？ 可能月亮太喜欢他的工作了，他决定不下班。 那他们俩会一起下班吗？ 他们要是一起下班了，天上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，妈妈带着呱呱和准备生孩子的婶婶一起去吃饭，妈妈叫呱呱不要吃的太多，呱呱却不以为然地对妈妈说， 妈妈你看，婶婶都比我吃得多，连肚子都长了，可她还在吃。 爸爸妈妈努力地培养呱呱的生活自理能力，开始教她怎么做饭，怎么烙饼，甚至都想教她包饺子。有一天，舅妈来到家里，呱呱非常想在厨房里协助妈妈给舅妈捞一手。她做完了之后对舅妈说， 舅妈，这是我做的甜饼，请你尝一尝。 哎呦，真乖，哎呀，咬一口啊。哟，好甜哦，不错不错，没想到我们小小年纪就会做甜饼。哎呀，你看这上面甜晶晶的是什么，告诉舅妈。 是我用冰糖做的糖衣。 哦，是吗？做的真不错，你看多光滑的糖衣呀。你是怎么做的？ 我用舌头舔的。 今天下午在幼儿园，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人生的奥秘。他向小朋友们介绍说， 有一大群精宝宝啊，向一个卵宝宝冲去，跑得最有力的那个呢，就和卵宝宝结合，就形成了受精卵。再经过9个月的怀胎，那么人就诞生了。 课堂上立刻传出了一些欢呼雀跃的声音，尤其是一个小孩在众多的庆贺声中大声地喊了一嗓子， 我们都是跑得最快的胜利者。 妈妈叫呱呱弟弟到花园里边玩，可是没过了多久呢，他就听到了哭声。妈妈就在厨房里边问呱呱，呱呱，弟弟怎么啦？呱呱倒带着哭腔回答妈妈说， 妈妈你要我咋办呀，弟弟在地上掏了一个洞，他要我把这个洞搬到屋里给他玩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